北京时间20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扑朔迷离的案件， 一边打个电话一边实施着杀人的行为，这个太不可思议了。 引人入胜的情节， 他是电床用的半块砖头连续照头部击的， 到那以后才知道人都死了。 意想不到的结局， 所有的物证不存在，这个案子完全是一个假案。 发人深省的故事， 现在宣判。 今晚黑案，北京故事广播为您播出。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今晚拍案，我是主持人李雷。在前两天的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了两起不同的这个执行的案件，一起呢是涉及到这个劳动者索要工资的案件，而且是一起群体案件，涉及到几十位劳动者，还有一个呢是一起民间借贷纠纷。那这起案件的诉讼标的很大，还达到了将近2000万。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讲发生在这个亲人之间的一起案件，是发生在亲姐妹之间的，涉及到的标的呢是一个房子，一个腾房诉讼。在这起案件这个法院最终判决了之后呢，这个妹妹啊迟迟不腾房，姐姐被逼无奈之下向法院提出了强制执行的申请，但是妹妹还是依然不配合法院强制执行。那后来这个房到底是怎么腾的，最终法院又是如何做的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具体介绍。 认定其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其死刑。 疑点， 所以这样我就发现你这个案件肯定存在着问题。 纠纷， 单方的约定，这个东西您觉得合理？ 以及现行的规定，我们这样收费是没有问题的。 揭示案件背后的故事，透视故事背后的法理。这里是今晚拍案之拍案说法。 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执行局执行一庭的孟凯峰法官。孟法官你好。 主持人好。 嗯， 今天讲一个这个姐妹之间争房到最后法院强制腾房的这么一个案子。 那您先把这个争房的这个经过这个纠纷的来由跟大家讲一讲。 当事人呢亲姐妹两个，这你说的老大和老二吧。这个老大呢在北京呢来的比较早，他们俩都是那个重庆的人啊。老大来北京比较早，然后在北京呢很快呢就与她丈夫共同创办了一个很大的公司。这公司呢在海淀区的中关村在那儿经营。后来呢这个丈夫为了解决老大的这个上班问题。 就解决他妻子的上班问题。 对，上班问题。 嗯嗯嗯， 就在这个海淀人大附近买了两套房。 哦，人大附近。那很好的位置。 对，这个房子呢当时登记在这个公司名下了。 哦。 对，他们俩创办在公司名下。这个老大在这个北京的生意啊越来越红火。他想让那拉姐妹一把吧，就把这个老二接送重庆给请过来了，也在公司里上班。老大一看呢说这正好两套房嘛，说咱们姐妹两个一个人住一套。 那也挺好。 这样都可以把家人呢进行安置，丈夫和孩子都能进行安置。 一人住一套，他这个房子是一幢楼一个小区吗？ 是，他们这房子正好是一单元的一梯两户。 哦，门对门， 对门两户。 这样的话呢，挨着的话可以互相照应， 是， 对吧？ 这个第一，这个房子离单位非常近；第二呢，对门嘛，也很近。回来之后也能够相互的这个照顾啊，聊聊亲戚朋友啊，都能够进行安置。当然是这么考虑的。 那这个楼是什么年代的房子？是多大的面积？小区的状况是个什么样的小区呢？ 这个小区啊，在人大附近，那是老小区。大概房子建成应该是93、94年那个样子。 哦，就像94年这个样子。然后呢，这个房子还可以，大概70平左右， 70平 是一个两居室。 哦，就那两套房子是一样的？ 对，一样的，南北通透。 嗯， 一梯两户，绝对是很不错的房子。 嗯，好，那您继续说，后来呢？ 然后到后来呢，这个公司啊，就是慢慢出现了一些状况，这老大和她丈夫之间也有一些矛盾，开始发生了一些分歧。后来呢，这个两人就开始闹离婚。在这个离婚之前，就丈夫说这个这么多年，我再给你点补偿。两人 丈夫主动提出要补偿， 对补偿啊，两人说两人共同决定，就把这个自己开办的公司名下两套房产， 嗯， 全部就卖给这个妻子，就是老大。 哦、 这样的话呢，就是公司与这个老大签了一个房屋买卖合同，就是说这个公司把这个房子让渡给这个老大。 嗯，两套房子都让渡给老大， 对对对， 是吧？ 对对、 嗯， 因为他们两个呢，他们夫妻俩全是公司的股东， 嗯 嗯，他们其实也是给这公司支付了代价的， 哦， 工资啊，这些收益啊， 嗯， 就还是给了这个公司里面来，然后签了这么一个合同。签完合同之后呢，这个房子呢，它整个这个楼当年建设的时候可能是有点什么问题， 嗯， 这个楼一直没有办这个房产证。所以说 这个房子是商品房是吗？ 商品房。 哦。 所以这个房子买完，他俩这个公司给这个老大签完这个买卖合同之后，这个房子一直没有办过户。 是没有办还是没法办呢？ 嗯，应该是没法办。 啊、应该是没法办。 就办、 啊、就办不了。 办不了过户。 啊、 对、 啊。 然后呢，这个他们反正也在里面住，这东西不办过户也没关系，住不影响啊。 嗯 嗯， 对。 这个随后呢，这丈夫出事了，就被这个公安给抓起来了。判了好多年的刑，就是判刑之后，这个公司的经营啊，基本上就停止了。刚才说老二，他也是公司的员工， 嗯， 也在公司上班，但是公司现在不经营了， 嗯， 所以没法上班了。但他依然在那个房子里面住着，嗯，那个房子呢，我记得好像是140一个40，然后他一直在里面住着。这样呢，又过了好多年，七八年吧。这样的话呢，这个老大他们家孩子结婚， 嗯， 也生孩子了， 没地儿住了。 对，这个时候。老大说这个、 嗯、 说二妹，你这把这房子能不能腾给我，说你看现在这外甥都结婚了，又生了小孩了，这住不下啊。这个时候老二说，诶，我为什么要腾给你啊，我不能腾。 啊，他的理由是什么呀？ 这老大一听很奇怪，说你为什么不能腾啊？ 对啊， 他这房子是我公司的呀，房子不是你的，你在归公司所有，我作为公司员工我有权利住。 哦，是这么说的。 所以你赶我走没道理。 那这个姐姐怎么说呢？ 嗯，我为了保护公司的财产、 哦、 我也不能走。 哦、 啊，说他理直气壮。 嗯、 哦。然后两个姐妹就多次商量也没有什么结果。后来这个老大就把老二起诉到法院。 哦。 让腾房。 他的诉讼请求就是腾房是吗？ 对，第一个是确认这个肯定是确认所有权嘛。 嗯。 确认这个老大是这个房子的所有权人。然后第二呢就是拿腾房。后来法院经过这个几轮审判。嗯，一审二审都确认这个房子归老大， 但是这个房子没有房本啊，那也能确认是这个老大的所有权吗？ 能确认 啊、 嗯，因为这个房子它毕竟是一个合法的房产 哦， 嗯、只是现在他没办房本，以后可能办房本、这个。 但是通过法院判决书能够确认谁是这个房屋的所有权人， 对 权人， 对 这是可以， 这是一个确权嘛？ 啊、嗯，对 对， 确定权属， 嗯， 这没有问题。这确完权之后，那肯定就是让他腾房了。其实我这个执行的案子就是腾房。然后这个案子来完之后哈，我们还是找这个老二。老二说的很好，说那个反正我一审二审都输了，我虽然不服，但能不能反正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去申诉 啊？申诉， 对，如果高院申诉也给我驳回了，我们院、中院、高院如果都给我驳回了，那我就腾房， 是吧？ 对，我认了 啊， 我就走， 嗯， 我就死心了。 哎，这个二妹多大岁数了？ 也50多岁了 啊、哦，也50多岁了， 也不小了。 哦哦哦、那老大大姐也50-60岁了， 60岁了，都孩子都结婚又生孩子了。 啊、 嗯， 对对对对对对， 岁数很大、 嗯。这个态度怎么样？这个老二，就二妹妹妹，这个态度怎么样？ 嗯，很激动， 是吧？ 对，每次见到都很激动。 嗯， 都是这个，嗯，是老大，证据是假的，哎，房子并没有卖给他。 嗯， 说的私盖公章。 嗯， 反正就这些东西。 嗯， 都是骗法院的。 嗯， 啊，你们法院都竟然支持他。 嗯， 说这些东西，反正情绪都很激烈，都是说好多。然后他说完那个之后呢，当时想也行， 嗯， 这个腾房嘛，毕竟是别搞那么僵化，主要是考到他们之间是姐妹两个嘛， 嗯， 说这个别闹那么僵，是吧？还是对方能够这个缓和这个关系、 嗯。但我印象当中啊，就是申诉期间是不妨碍执行的， 对， 是吧？ 对，但是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让他情绪这个缓和一下，让他没那么大的抵触， 嗯， 我还是同意了。 嗯， 我那好，那我给你一段时间，三个月时间， 嗯， 去申诉。如果申诉，他仍然败诉了，同房。 哦， 他说行， 嗯， 可以，啊， 但咱们也跟他说明了，说法律上规定申诉期间是不妨碍执行的， 说 了是吧？ 不影响执行，不影响执行。这个谈完之后啊，我找申请人谈了谈。 嗯， 我说你看他现在也不死心，他不服气啊，我能不能给他一段时间，让他去申诉？申请人还很不错， 嗯， 他说行，我也同意。 嗯 啊，我到时候看他还有什么话说。 对对，就让你死心了。 对对对，就让他死心。 梳理法治热点，记录法治进步。这里是今晚拍案，欢迎您继续收听。 后来等了一段时间之后，果然不到两个月吧， 嗯， 结果下来了，高院是驳回他的这个申诉了。理由很简单，他对这个房屋啊没有任何权利，因为他主张说这个当时这个房屋的买卖合同是假的，这个没有付这些款项什么东西的，其实权利人是公司，应该公司来主张。 对对对， 所以他个人呢是没这个权利来主张的， 因为 仅仅是公司的员工嘛。 对，因为申诉成功的话，其实才能启动再审程序。 对， 你申诉不成功的话，这再审程序启动不了。 对， 哎，但是他是不是比如法院驳回他申诉之后，其实他还可以到检察院提起，让检察院提起抗诉。 如果这样的话，就没有止休了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嗯， 所以说咱们国家规定，申诉也好，抗诉也好，都不影响法院的执行、 哦， 除非有权机关说了。你就执行要停止，如果没有这些文件，咱都不能停止执行 啊， 仍然要继续执行。 嗯，好，那现在申诉结果下来了，下来了以后呢？ 那我还找他谈呢。我说这结果下来了啊，你能不能腾房啊？他这个时候脾气更大了，说我凭什么腾房啊？ 嗯， 这房子就是我们公司的，我是公司的唯一的员工，现在我就可以占这房子。 唯一的员工 啊、他是这么说的哈，我就占这房子，那他凭什么占呢？然后这个我一看，这个情绪很激动， 嗯， 他就说我不腾。你烦爱、哎、怎么着怎么着吧， 他一直还住在那个屋子里， 对， 是吧？ 一直在房子里面住、 啊。那您是去他家里跟他谈的？ 对，是去家里谈的。 他家里还有别的什么人吗？ 我去的时候就他一个人、 哦。 我当时问他了，我说这房子有几个人在住？ 哦、对对对， 他说有啊，多得很。 嗯， 这个我婆婆90多了 啊、 哦，但是我没见人啊， 哦、没见人 这么说 啊、 嗯嗯、他说我丈夫， 嗯， 我孩子儿媳妇，我孙子 啊、嚯， 说了一堆人，但是我只见他一个人。 只见到他自己。 对， 嗯、 所以我谈完之后，我就问了申请人，我说你觉得他们家有几个人住？ 啊、 嗯，他说我跟你说，就他一个人住。他说这个他的婆婆90多了，来过北京，但是住不习惯。 嗯， 他重庆人嘛。 嗯， 他说就回去了。然后他说那个他那个丈夫也回去照顾老太太去了。 哦， 都不在北京。他儿子和他儿媳妇在另外一个小区住。 哦， 因为孩子上学近嘛，另外一个还全居住、 嗯， 所以里面就他一个人， 就他一个人。 嗯 啊，他家里的这个整个看起来是那种，比如很有人气啊，家里的生活陈设都很齐全的那种，是吗？ 陈设很齐全 哦， 包括孩子的东西都有。 好，那您继续说，他这回情绪更激动了，然后呢？ 然后这就障碍了嘛。回来我都给领导研究，我说这个事儿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嗯 嗯，这个北京人情绪很激动，这个如果处理不当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嗯，而且岁数也不小了啊。 对对对， 嗯， 领导也说，那咱看看需要上强制措施啊，看能不能通过强制措施迫使他这个把房子腾出来。第一就是上黑名单。 嗯， 这个房子被执行人不单有他，而且还有他老公。腾房嘛，肯定腾这房子里面所有人嘛、 嗯。啊，对对对、 嗯，我就把他和他老公全部列为这个失信被执行人了。确实也是啊，应当腾房而不腾房。 对 对, 对， 就是明显的失信嘛，就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了。 那列入黑名单之后有什么影响吗？对他们？ 我当时想的就是他要回那边嘛，回老家嘛， 嗯， 跟他坐火车吧。但是他这个北京去重庆啊，没有高铁，所以他都是那种普通车 啊、 所以普通车不属于高消费。 那可以 这个限制不住他， 可以坐飞机、啊。 对，但是他好像都没坐 啊，都没坐。 他中间还回过一趟老家，据老大说坐的是绿皮车。 哦，普通车。 对，普通车 啊、 哦，这个限制不了他。哎，后来我跟领导说，这个好像这个不灵 啊，没什么影响。 对，这个好像目前限制不住他。那就。他拒不腾房，再给申请人造成损失。 嗯 啊，咱们可以动到账户，动一部分钱。 嗯 啊，算一下他占多少年了，至少房屋的使用费吧，这个申请人可以主张。 嗯 啊 嗯， 可以主张。后来一算，占了不少年了，都动20万吧，先。 嗯，他账户上有钱， 你动完真有钱，给我算算，还真够20万。然后冻结完之后，他就也没反应， 还没反应。 对， 啊、 哦，他当时想，他肯定来找我啊，这钱动了他，他不花钱吗？然后这个申请人给我讲说，那个他不但没反应，而且还扬言说随便动，嗯、就不怕这个、哦、钱多得很，嘿， 哦、 但就是不登房，话真假咱不知道哈、啊。但有一个现实就是他确实没有来法院找我， 哦， 就这是我们想不到的事。 就按理说，一般按照咱们的预想，都动了账户了， 对， 是吧？我钱取不出来了， 对， 你总得来法院说了说。结果他压根就没说， 对，并且是所有账户， 哦，所有账户， 对，因为我那我一查查他所有账户，我全部冻结了， 这是取不出来钱呢， 取不出来。但是他这个不知道他怎么弄的 啊、哦， 可能是孩子给他钱吧，应该是、哦、 那有可能，嗯， 这个就是也没灵。就说呢，这下一步只能安排强制了，就找申请人谈。我说那个，嗯，被领人现在还在不在这个房子里住？他也盯了好几天， 嗯， 说放心，他这几天不在，家里现在灯都没亮。我说那好， 他们这门对门嘛，应该是 门对门，对， 能知道的哈。 他这个是非常非常容易那个监控的。那你也没有腾房地点啊？就是说咱们腾走，咱一般要求啊，找一个地方进行短暂的安置， 嗯， 过渡嘛。 对啊，而且你家具啊、嗯、什么东西啊，总得给有一个地方放吧。 对对对，这个时候这个老大说啊，他说啊，这个老二在通州有一个商铺， 嗯， 一个住宅，说是就是那种临街上下楼，上边住宅，下边商铺。哎、 哦， 我说这个很 妹妹有住的地方， 对，很重要啊，这个、 嗯、 也在北京嘛， 嗯， 人家房间还不小，商铺可以出租，那楼上的房子可以住啊。这个老大说啊，他们姐妹两个其实以前是非常好的，这老大生意做得很大。当年很有钱，他就为了解决这个老二的问题，就给他在通州，据老大说出钱买了这套房子。 哦，所以老大知道这个他的妹妹在通州的房子在什么地方。 嗯，对， 嗯， 老大说不但他说那房子的时候的装修啊，都是他去办的。后来我就问这个别的人老二，我说你名下有没有房子？ 嗯， 他说没有。 哦，他说没有， 对，他说没有。我说那个通州什么什么地方的房子是怎么回事？他就愣了一下，我的。那房子租出去，我还没法住啊！我怎么住？不能把租户你赶走吧？我这一听，这个我觉得这个他确实是在这个、就是在抵赖。你看，他有自己房子他不住，他就在那儿更坚定了我这个腾房的决心。你看，他有房子他就不搬走。这时候我们就做了个预案，然后先找了一个这个腾房的地点， 嗯， 就先把家具啊这东西简单能够放， 嗯， 哎、并且可以简单住人。 那不就是、嗯、那就是通州那儿是吗？ 但不是通州，但通州那边他有他那个确实租出去了。 哦、 没法直接把他弄那边去 啊、哦！真的租出去了、 嗯、 是吧？ 租出去，确实租出去了啊、嗯！我们也去考察了一下，所以我的方案就是说，就在另外再找个地方，因为我动的不是他账户嘛，他有钱嘛，嗯，咱可以用这里边钱来支付租金啊，反正自己出钱，提前，嗯，就联系了法警， 嗯， 提前几天对他进了这个房子状况进了这个摸底，发现他确实那几天不在房子里面， 哦， 哎，这是个腾房的机会，如果他在的话，有人。你腾房的话，他要抗拒的话，会有麻烦。 哎，对对对， 但也不是说腾不了，会有麻烦。嗯、所以我们就决定定时间找了四个法警。 嗯， 我们这边去了，三四个法官，七八个人，找了开凿公司。 啊，搬家公司也得去。 搬家公司，开凿公司，小区的物业。 哦， 都提前我们都联系好了。 嗯， 今天上午要来腾的房子，包括当地的片警。 嗯， 我们也联系了。 那街道居委会是不是也得在场啊？ 在，居委会派了同志去了。 哦， 现在看了 嗯， 作为一个见证。然后因为民片警嘛说太忙了，那天没去。但是我们电话提前联系了。 嗯， 这个我们今天要做这个工作，他们说反正你们这个事往做，他们也是支持。 扑朔迷离的案件， 不知道抢了多少次，就是我记得我抢了，反复了很多次，但是还 引人入胜的情节。 我死的心都有了，今天过了，不知道我明天是不是找到生命的主。 意想不到的结局， 被告人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 发人深省的故事， 无罪推定这个原则，目前只局限在法庭上，司法程序中。 七七八八，拍案。讲述案件的前前后后，展现法律的公正公平。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敬请关注。 所以那天上午早上那个8点，我们的所有人，法警啊，我们法官啊，全到位了。 嗯， 申请人这边找的人，搬家公司、开锁公司、小时工， 哦，还有小时工， 因为东西很多，我们当时恐怕我们自己没法收拾， 嗯， 就专门请小时工去收拾这个里面的物品，还有一些箱纸箱子，这个袋子， 嗯， 全都准备齐了，然后上楼，先敲了敲门，没人，敲了大概十分钟也没人，哎，这确定他不在房子里面，我们就让这个开锁公司把锁，把这个大门的锁、房子门的锁，还有里面的各个卧室的锁打开， 嗯，哦， 两室一厅，两个卧室， 嗯， 打开。打开之后，简单的就是看了一下，用这个执法记录仪对这个全程进行录像。嗯，从开锁开始，一直到这个屋里没有搬之前的所有的现这状况， 嗯， 进行了这个全方位的录像。录完之后，开始找这个小时工，分头对打包，把他的物品进行分类。衣服放一块，被子放一块，然后把家具进行拆装，电视都拆掉。 嗯， 这个整个过程啊，持续了六个小时。 哦，这么长时间， 非常长， 因为它东西多是吧？ 东西太多 了，住了好多年了。 对对对， 嗯， 当时我们计划的是一辆车， 嗯， 就能拉过去了。结果那个搬家工作一看，说：“哎呀，这一辆车肯定拉不完， 嗯， 叫了三辆车。” 嚯，三辆车， 三辆车， 嗯， 东西非常的多，箱子大概有最后弄了70多箱，因为还有家具要拆掉嘛， 嗯， 要给它拆走，嗯，最后基本上就把这个房子全部给清空了。在这个搬家的过程当中。你要收拾东西嘛，他那有个抽屉，打开之后啊，那个东西一撒，那里面蹦着一个公章。 哦，公章， 这个公章就是他的公司的公章。当时领导，我们给领导报说，这个公章是我们收回去还是怎么处理？ 嗯， 后来领导说这个咱们这东西咱们不便介入，还是打包， 让一块搬出去， 给他搬走吧。 嗯嗯 嗯。那么这六个小时完了之后，就整个屋子就空了。 就回到那个原始状态了， 哦， 里面家具全都弄干净了， 弄干净了， 嗯， 但装修什么之类的没法弄， 装修那个， 对， 那个， 就是把他的个人物品、家具啊什么这些全搬完了， 对， 是吧？ 咱那个腾房嘛，主要就是腾人，把人从这清走。第二，腾的物品，把属于这个被执行人的所有物品进行。 那现在是被执行人本身并不在这个房子里面，咱们法院的执行法官们把这东西给搬走了，那搬完之后是不是得跟被执行人知会一声啊？ 对，咱们这个强制执行啊是一个程序的，不是说这个案子一来我就能够去把房子给它清空了，不是，这个民事法规定啊，腾房之前一定要签发这个腾房公告，由这个承办人起草，起草完了找厅长、院长签字，签了之后盖上章，贴在腾房的那个房子的门口、单元门口、大门口，就张贴，大的 A3 纸，就是大公告啊，张贴，让那个所有的群众都看到。这房子要下压迫采取措施。 哦， 这个公告上一般都有时间限定的，比如限定7天时间，或者10天时间，15天时间啊。腾房，如果他自己腾了，那就法院就不用再强制执行了。 对对对。 如果他不腾，那就法院就可开始这个强制了。那个公告上面一般都是这些内容，就是说，现被执行人于15天之内腾空位于什么什么地方的房屋，如果逾期不腾房，法院将强制执行。强制执行发生的费用，各种费用包括损失，都由被执行人来承担。这个房子腾完之后呢，我们把东西拉到了这个我们选那个地方啊。这个中间你看发生多少费用啊？开锁费用，当时买这个纸箱袋子这些费用，小时工。搬家公司这搬家费，当时安置的时候那个房子还有租房的费用， 这些都是被执行人来承担。 对，都是被执行人来承担。 这个钱是法院先预支的， 这个钱是先让申请人先垫付的，因为咱们法院这块没有这个没有专款，就让申请人先垫付，垫付完之后找被执行人来执行。刚才我讲了，他的账户比较冻结着呢。 对呀， 所以他这个钱咱可以到时候支出来。 从账户里面直接出来。 对，因为咱就是你没法预支，因为你不知道花多少钱嘛。 所 以花完之后就确定这个数。就扣这个数。这个房子啊，腾完之后啊，刚才你说的，就是我们就通知了这个被执行人，就告打电话通知被执行人。这个被执行人这位老太太很激动，说啊，你们这个现在强制给我腾了，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肯定会疼的，我自己会疼 啊。你 们为什么能都给我强制疼了？到这个时候才能明白过来，还在撒谎，说那个我自己会疼。但是咱们前几次谈的时候，他就是说我不疼，我偏要疼啊。然后呢，过了没几天，他又来找我了，说我的东西丢了，你们反正要赔偿。那时候他还没去看那东西呢，还没看呢。说我这里有现金，好几万，说金条多少根，还有一些这个字画多少多少。这个搬的时候啊，确实翻到他有字画，还有那个邮票， 等都发现了，是他，但是我一说，我心里肯定有底儿了。 嗯， 我这没问题。我说我告诉你，只要你的东西，我肯定给你全部都搬走了。我说你要不信，那要录像，全程录像，打包开始，一直到把东西搬到那个房子里边， 嗯， 放下， 搬了六个小时，就录了六个小时。 是，我们拿四个芝麻机录音来录，我们那个芝麻机录音能录八个小时。 嗯嗯， 能录六个小时，就他说不了什么东西。 嗯， 到第三天，我带着他去了那个现场， 嗯， 把东西交给他，我说你最好把东西取走，我说你要不取走的话，放着还有保管费，还要继续产生房租， 啊对， 然后自己的损失，嗯，但是后来他还是，有点不服，说这东西丢了什么什么，又来找我几次， 嗯， 最后我说你看这公告都写着呢，你自己不搬，你对东西有损失，那只能自己承担， 嗯、 他后来还是现在就。没事 啊、嗯哦，就这个案子现在已经是执行完毕了， 嗯、对 是吧？ 完全了解了。 那这个他的名字也从这个，包括他丈夫的名字也从这个执行黑名单当中就去除掉 了， 撤掉了 是吧？我们强制投完之后，就把他的黑名单啊，还有他的账户啊，都解除了、 啊。这样的一个执行的腾房的纠纷就此就结束了。其实，在这个执行腾房啊，这个事情其实挺不好弄的啊、容易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如果屋子里有人的话。被执行人在的话，容易发生一些这样的冲突啊，一些问题啊。 这个非常不好弄。这个当时啊，我就接着案子之后啊，我一看咱们俩的关系啊，我就当时就想，我说这东西最好不用强制。其实我自始至终都跟咱们俩倡导一个观念，就是说要以亲情为重。房子再值钱，它也没有亲情贵，毕竟是亲姐妹两个嘛。跟那个老大说，老大说行，老大说我甚至能给他钱，他房子疼了，我能再给他，我给他50万都行。但是老二就是死活就是不干。就要房子，说是钱，我不缺钱，我不要，来跟他不谈。我曾经跟他说，我说这个法院都判了，三级法院都判了，肯定是一个事实了，对吧？再加上我跟他双方接触，我说这个老大其实对你还是挺好的，是吧？给你弄了房子什么的，我即便是不给你弄房子，你自己住房子已经住了十多年了，没出一分钱，这不是一笔很大的这个财富吗？但老二说，那是我应得的。我凭什么那个这个感谢他呀？所以后来呢，有一次那个谈话的时候啊，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当事人，其他当事人都听见就说：“你老太太怎么那么不讲理啊？”房子说这么直白了，你还是不听 啊？ 就是这有时候啊，咱们的初衷是好的，就希望他们姐妹两个能够这个重归于好，是吧？这种亲情，但有时候这工作啊，可能也是很难做，可能两个人的这个积怨啊，不是一时半时形成的。 朋友们，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今晚拍案，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安排的全部内容。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在明天的今晚拍案节目当中，我们将关注的视角转到交通的话题，跟大家说说涉及到滴滴专车的一起案件。在这起案件当中啊，一位滴滴司机导致了乘客受到了很大的伤害，事情又是如何发生的？最后又有着怎样的结果？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将跟大家来具体介绍。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今晚拍案，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下面的精彩内容。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